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桂刚在少女安检时已经意识到刘璇调包，采取了转移目标的手段。就在旁边的 C 区，发现一个老太太持证过安检，都已经完成了，在安检后面的皮带输送机上取出一个黑色的背包，动作十分利索，脚步迈得也大，转身要离开。张桂刚和石章荣几乎同时盯上了那位老太太，刚要跑上前，正面被费新龙拦住。老太太，我能看看你的身份证吗？费新龙小声问。我怕你拿错了。老太太不说话，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情绪，但她还是掏出了身份证，不紧不慢地递给了费新龙。刘芳，费新龙念着，顺手递给了张桂刚。张桂刚靠近老太太的那一刻，已经看到了她的面容，心里有数了，拿着身份证对比了下。刘芳，你叫刘芳？老太太依然没有说话，点点头。你的年龄与身份证相差太大了吧？张桂刚反问道。身份证上的是67呀，你呢？27吧。 你在找茬吧？ 刘芳终于开口了。 嫌我长得年轻？这是什么道理？ 是的，你太年轻了。石章荣上前说。 摘了头套吧。 刘芳愣住了，僵在那里。石章荣毫不客气地一把扯下刘芳的花白假头套，露出短发和他那年轻的面容。 你要干什么？你侵犯人权！ 刘芳大声叫道。 最好不要叫。 张桂刚上前，小声而威严的警告。 你不是什么刘芳，你叫刘璇，蔡文斌的下门助手。 刘璇低头道。 栽了，还是栽了。 石章荣上前给刘璇戴上手铐，押送到机场公安值班审讯室。石章荣说。刘璇，你看看，这是谁？这时，只见在西安公安缉毒警察的陪同下，化交大学老教授汤奇出现在刘璇跟前。老人家一眼认出他，带着一股难以平复的复杂心情，他指着戴手铐的刘璇说： 就是他，你欺骗了我。 刘璇低头不吭声。 你偷走了我桌子上的一份笔写的纸条，那上面有甲基苯丙胺的关键几个数字配方，是加大剂量的。 刘璇嘀咕了一句。 我没有拿。 女刑警石张荣有一股烈性，尤其是对女嫌疑犯办案利索，她走上前把刘璇靠在墙上，从头到脚搜了一遍，然后带进女子搜查室，将其衣服脱光，逐一搜查，最终查出了那张纸条，上面还有汤琪亲笔写下的两行字，甲基苯丙胺 K11K23Y51。 啊，对对啊，就是这个配方，是加大甲基苯丙胺的剂量，这可是化学配方的机密啊。如果毒贩制造出这个配方的甲基苯丙胺，那就让很多钟爱冰毒的人灾难深重，一辈子摆脱不了。 汤琪说着想把那张纸条撕掉，被张贵刚拦住。 哎，别撕，给我，这也是证据，在刘贤身上搜出的证据。啊，留着留着。 汤琪连连说， 上面有我的耻辱。 张贵刚把刘璇带进了一间密室里，与石张荣一起对刘璇进行了单独突击审讯。开始刘璇还抵抗，当把蔡文斌的背景以及孔大力和代号金星被抓告诉他时，刘璇彻底溃败了。他详细交代了蔡文斌在厦门的两处别墅，还有一处连接汕头大山里的秘密冰毒制造厂。张贵刚追问，哪个街道？门牌号？ 滨海大道甲88号。 制毒基地代号？ 刘璇眨着眼一字一句地说， 海狗行动。 张贵刚在第一时间把审讯信息传给了童雪彤，不到五分钟，张贵刚收到总部新任命令，鉴于张贵刚和费新龙涉及的毒贩毒枭案件，从即日起调任公安部缉毒局特别稽查小组开展工作。2016年2月11日。随后张贵刚和费新龙从西安直接紧急飞往前线指挥中心云南板红。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公安部网络专家童雪彤发现了军哥帮网络高手，是他英国的博士同学奴梅。对于奴梅设计的网络程序进行了跟踪和解除，同时先发制人的攻击了奴梅的网络系统，在远程监控上已经占领了网络先机。 情报泄露， 奴梅紧张地在电脑前操作，不由地说了一句。在一旁的军哥帮帮主英敏站了起来，脸色骤变，追问， 怎么回事？ 奴梅敲了两次回车键，抬头报告， 英总，代号金星泄密，在两小时前蔡文斌的线断了，他的情报助手刘璇在西安机场可能被抓。 英敏并不感到意外，他走到一张中国地图前，点着西安，又指着厦门思考道， 在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可我派出的两条运输销路仅仅3个月全被他们切断，这个人还是那个张贵刚。 他的前线指挥官是来自公安部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还有一个世界级的网络专家 努美接着说， 我们必须认清军哥帮所部署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其他区域的货品交易，最重要的是秘密，地下秘密交易网。现在中国的指挥官王建义是善于打秘密战的高手。我有个想法。 英敏突然说出了口。 说。秘密干掉他们的干将。 奴梅却说出了他的想法，让英敏有所改变。 英总，我们不是间谍特务机关，暗杀和绝杀都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种自己人类神经的产品，秘密销售全世界，赚大量的金钱。 对，我们不是杀人基地，是种植加工销售赚钱，你说怎么办？ 砍掉缠在我们身上的线头，收紧大网，开辟通往海洋的大通道。 你的意思是借中国警方把无关紧要的旧部废掉？ 英敏追问。 对，我要重新规划网络程序，定在金兰湾与哥伦比亚之间。 奴美边指着路线图边说， 虽说蔡文斌在台湾和东南亚有市场，既然网已经破了，更不能让鱼跑到金兰湾，知道的秘密太多。 奴美，你真聪明啊，不仅是我的耳目，还是高参。 马上电告在金兰湾的马娇，务必在4小时内赶到厦门，处理好蔡文斌事务。如遇到紧急关头，可以按军哥帮第4条执行，先斩后奏。还有，从今天起，你负责联络哥伦比亚麦克，启动在金兰湾的秘密接货通道。 英敏指示，我这里还有200吨的货要出。奴梅按照指令，对各个远程点发出了相同的信息。就在这时，英敏的私人助理多尔向他的手机发出了紧急信号。英敏知道有要紧事面见，于是他匆匆走出信息室，在3号密室见到了在那里等候的多尔。多尔脱下了半圆的花格套裙，穿上了绿色的迷彩军装，腰间还挂上了枪。 英敏进屋直问，怎么回事？瓦邦华子派来了他身边的阿炳，说有急事要见你，赶快让他进来。 英敏知道了华子的意图和来意。多尔按了下门铃，一名卫士带进阿炳，卫士退下。 英总，华子有急事派我相报。 说吧。阿炳抱拳以示敬重，随即说， 华子已部署完毕，今天下午2点，阮龙想设计与军哥帮暗斗，华子不想发生惨案，借此想一举拿下阮龙，率瓦帮与军哥帮统一合作。 下午2点，英敏向思索，又向反问。 阿炳上前望着英敏认真地说，华子求助你，在解决了阮龙后，希望你能包容他和他的瓦邦。 英敏很机灵，听阿炳这么一说，让他想起与华子的那次密谈，于是他果断地说， 好的，你回去转告，一字一句地告诉华子，我英敏和军哥帮拥护他，支持他，今天下午我会派何明富带人接应，支持华子解决阮龙。啊，谢谢，我一定转达到。等等， 英敏叫着，顺手把他一把镀金的小手枪掏出，边递给阿炳边交代说， 请把我这把手枪带给华子。 阿炳接过手枪装好，上前鞠躬， 一定得到，下午我们再会。 阿炳走了，英敏立即叫来何明富，把华子的意图说了一遍。何明富当然明白英敏的意思，果断地说， 请英帅放心，我带人去协助，保证顺利解决阮龙。 不，我也要去。 英敏说，华子等了10年，我也等了10年，我要亲眼看到阮龙的下场。 你马上准备，下午2点钟前准时赶到瓦邦新大楼。 两帮相斗，这是军哥帮英敏埋在心里的仇恨。他更清楚父亲经营军哥帮时曾遭到瓦邦暗算。多少年了， 英敏一直在寻找机会，现在机会来了，英敏想借华子干掉阮龙。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天有些阴，云朵变成了厚厚的云层，越来越黑，仿佛随时要下暴雨。瓦邦的山寨和他新建的山中楼阁都被乌云包围着，显得十分神秘和不祥。特别是今天早晨，位于瓦邦中间的一条山泉流出了红色的水，让阮龙很是惊愕。他手下的莫桑和多吉先后都出了事，他又听手下人说山泉流了一阵血红的水，更是让阮龙有些坐立不安。他连忙在自己的大厅里烧了一支香，连拜了三次。偏偏这时，阿炳出现在阮龙身后，站立许久，一直没说话。等阮龙转过身才发现，吓了一大跳。 你怎么进来的？ 阮龙指着阿炳责问。阿炳没有回答，笑了笑。 阮爷，华子华总请你到百草园。 阿炳特意在华子前加上华总，这让阮龙突然有些惊讶。阮龙强压着心中的不满，一脸反问： 华总，华总，谁疯的？ 阿炳后手早已握紧了枪，他重复了一遍： 华子华总请你到百草园。 这让阮龙意识到了什么，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阿炳。以前他在伪装自己，今天他显露出了本来的面目。那一刻，阿炳做好两种准备，如果阮龙有半点不配合或反抗的举动，阿炳会立即开枪毙了他。气场往往如此，因人而产生。阮龙从阿炳身上的气场和眼神中看到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走吧， 阮龙说。 走， 阿炳说着，后面始终有一支枪在对着阮龙。从阮龙走出，让他看到的是另一种场面。在一座室外台阶的宝座上，华子则换上了淡绿色军服，腰间皮带挂着一把手枪，正是军歌帮英敏相送的。他那装饰和样子让阮龙仿佛看到了华子父亲的模样。阮龙走上前，再一看，周围全是武装的兵，持枪站立，带头的竟然是军歌帮的军头何明富。阮龙忽然感到了什么，但他还是强撑着。他看到了华子所做的保卫就是瓦邦帮主，而在华子的身边还坐着一位军歌帮的女掌门人英敏。阮龙已经没有心腹为他打前锋了，他眼睛开始充血，凭他的本事，他可以快速拔枪打向华子，但他忍住了。在他走进华子对面有七八米时，忽然被华子大声斥道： 站住！ 阮龙迟疑了下，再迈脚时，又是华子大声喊道，让他停住。 站住，阮龙！ 话音未落，只见阮龙快手拔枪，这早在华子的预料中，仅 0.5 秒，只听见啪的一枪，阮龙的右手被华子打中，手枪落地。华子站起来，阮龙飞身挥拳冲向华子，阿炳要上，被华子拦住。 今天我一个人来收拾这个魔鬼，谁也不要动。 华子说着，放下手枪，朝阮龙迎了上去。阮龙正面出拳攻击，被华子化解后，一个飞腿重重打在阮龙的头部。紧接着朝阮龙重重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使阮龙连退了七八步。阮龙捂着胸口说： 你 什么时候练得免金拳？ 华子咬牙说出每一个字。 自从你背地毒死我父亲那天开始，我苦练了10年，等的就是你。 阮龙咬牙说： 你在我身边偷练。 中国古语有卧薪尝胆，今天我只想让你说一句话，为什么要毒死我父亲？ 哈哈，还用问？我上位呀。 好，我也用你的毒药送你下地狱。 华子说着猛地朝阮龙扑过去，一个勾拳打在他的下颚。阮龙毕竟有两手，他忍着疼翻身过来，抓住了华子的胳膊，从腿上拔出匕首要刺。这时阿炳的手枪对准了阮龙，何明富要冲上去，被一旁的英敏拦住。 华子有能力杀了他。 华子下蹲顺势前滚翻，在摆脱阮龙之时，一个倒勾脚猛踢在阮龙下裆，只听他哎呦一声，腿软了。瞬间华子猛地朝阮龙的头部就是两拳，在打昏他的当头，左手使劲捏住了阮龙的喉咙，右手从兜里掏出两粒做好的剧毒丸，快速地捏住他的喉咙，塞进了阮龙的嘴里。而华子猛地一个转身，右腿重重地敲打在他的后脊背上，只听见阮龙咕咚一下，剧毒丸下肚。这一连串的动作，华子在背地里练了多年，今天终于看见杀害他父亲的凶手也吞下了毒药。 这是为你准备了10年的剧毒药丸，我用你毒害我父亲的方式让你下地狱。 华子站在阮龙的身边拍了拍手， 你只有8秒钟便会大吐血而死。 阮龙彻底瘫了，他睁着两只血色眼睛，断断续续地说了几个字： 报仇了。 然后从嘴里喷出一大堆血，倒在了石头边。 阿炳，挖个坑，给埋了。 华子长吐了一口气。这时华子整了整衣服，走到英敏跟前，双手合十。 英姐，从今天开始瓦邦又恢复了往日的瓦邦，我愿意与军哥帮联手经营统筹管理，你是统领。 英敏被刚才华子的功夫折服，从心里惊叹这女人的超能量，她更想联手这个女人，便说： 华总，我都看到了，你是了不起的女人。这瓦邦历史悠久，军哥帮绝非要兼并。过去两帮有过争斗，让它成为历史。我建议军哥帮与瓦邦联营，瓦邦由华子统管，军哥帮与瓦邦是一家合作模式，可统称为第七特区国际经贸总公司。 好，我赞成。 华子说： 第七特区国际经贸总公司又有国际惯例的统称。我宣布总裁由英敏担任，我华子任副总裁，兼任瓦邦总经理。 大家热烈鼓掌，英敏连连挥手，一个新的集团第七特区国际经贸总公司就这样成立，并开始了与金兰湾的海上秘密毒品交易。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实。 现在这几年以后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缉毒，因为缉毒的都跟着社会的变化，那个高科技啊都不断的变化，它有新的内容。是在3年前呢，我就开始给公安的干警在他们的配合下，到了云南呐、四川呐、重庆呐、福建呐等16个省市，都在一线和公安干警呢一起呢。 您跟随采访，并且一起参加行动。 对，特别是有些公安干警今天采访呢，明天呢就有可能就牺牲了。哎，那么这些 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有，还有一些是在大凉山里面的吸毒的、贩毒的、艾滋病，抓他的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公安干警呢，他就会有传染，哎，有些就